对自己一啲利益都得唔到，咁唔系学佛，而系搞佛学。每日喺文字堆里边打转，讲到天花乱坠，但系烦恼日日咁增加，将来嘅前途依然系往生三途六道，咁就错啦。真正修行嘅人系绝对唔执着文字嘅。 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。 佢求嘅系心底清净，心底平等。清净心、平等心就系真心，就系本性。佢所求嘅系明心见性。嗱，我哋念佛嘅人亦都系呢个目标。我哋求功夫成片，成片就系心底清净平等，平等就系一片，清净就系一片，心里边冇界限。 换句说话讲，仲有分别执着就不能成片，一有界限就不能成片。 要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功夫先至可以成片嘅，咁至叫做真正修行。佢有咗咁样嘅功夫，虽然功夫并唔系好深，但系都慢慢咁上轨道啦。咁感应咧就会现前啦。 到明年礼部考科举， 明朝清朝嘅礼部相当于现代嘅教育部，科举是国家举办的考试，相当于现代的高普考。现代中国的高普考是考试院负责的，以前考试和教育都是由礼部掌管， 而礼部的职权相当于现在教育部和考选部。 孔先生算该第三，忽考第一，其言不厌，而秋为重色矣。 他命中注定的是第三名，而家同命中嘅唔一样，因为佢行善积德，所以佢嘅名位呢就由第三名提高到第一名。其言不厌，呢、这个就系同定命唔一样啦。呢、这个呢就系变数。呢次佢尝试到啦，确实系有变数啦，而唔系定数啦。而秋为仲适宜，古时候大考都定在秋天嘅，为系围墙考场。他考中了，就是考中了举人。了凡先生的命中原本只有中秀才的份的， 因为命里面说他没有科第， 科第最高的是进士，以后他发愿求中进士，被他求到了，这个是他命中没有的，他才求得到。